但也不只是头脑的知识。水从水重生，就是被圣灵完全的洁净我们的人性。什么叫从灵生呢？从灵生就是圣灵住在这个新的灵里面，我们成为新的人，圣灵的更新。消极的，我们被洁净了，完全洁净；积极的，成为新的人。好，现在的预告前面还有很长的一条路，我们要讲，重生，悔改、信心、得救的确据、称义就成了儿女等等。先给一个结论给大家，好叫你们不要个人回家低头，捶胸回家说我是差劲的基督徒。四句话。第一，耶稣基督的死，十字架上的死，使我们从罪的惩罚释放出来。 We are liberated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in。 第一。第二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从罪的权势，也还有撒旦的权势，死的权势释放出来。 We are liberated from the power of sin。第三，圣灵的重生使我们从罪的权势肯定的释放出来，这是我们的地位已经不是在罪的权势下了。第四，可是呢，神的美意乃是要我们每天的去经历圣灵给我们的从罪的权势的释放，也就是说，神的美意乃是要圣灵不断的支配 appropriate 配给给我们从罪的权势的释放，每天都能够得到。神的美意不是要我们信主那天就完全成圣成为圣洁，但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已经付了惩罚的代价，基督的复活胜过罪，胜过撒旦，胜过死，也圣灵的内住重生使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。可是我们还是犯罪，还是会犯罪，的确犯罪，还有犯罪的倾向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们只能说神的美意是要我们不断去经历这个胜过罪的权势，这个事实。我们是站在圣的那方的，我们不是站在败的那一方的。所以呢，保罗一般呢不是用棍子打人的，你不像样啊，有的时候有啊，哥林多后书有的，但是呢，罗马书第六章他不是用棍子打人呢，他说你岂不知道你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与他同埋葬同复活吗？为什么还去泥巴里面滚呢？你不是猪了，你现在是皇宫里面的公主跟王子。Know who you are and live out who you are。 你要知道自己的新的身份，然后活出这个新的身份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真理来生活。那刚才我问过你，你心里面担心你的灵命的状态吗？好，再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心灵深处最深处的愿望是不是不犯罪，讨主的喜悦，敬畏神，服侍他，爱他，荣耀他呢？假如是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证据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。因为神把这个道种，就是我们重生的道，你放在我们心里面啊。下面我们还会讲得救的确据的。但是假如你心灵里面最深的愿望是不犯罪，爱主，顺服他的话啊，你知道你那个 the true me， 那个真我是一个重生的人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跟我们讲，他说我不愿意的我去做，我愿意的我不去做，既然我不愿意我去做了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在我里面的罪所做的。你听到没有？刚才我每一次读我这个字都是好的，不是都只有一次是坏的。我再读一次啊。 我不愿意的，我去做，那是坏的啊。我愿意的，我不做，两次坏的。假如我去做，这是坏的。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吗？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不要老问自己怎么还是犯罪，还是犯罪。是的 ，I know and you know and you know that I know that you know and OK。但是基督徒的真我是不愿意去犯罪的。不过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股的势力，叫做罪，在那里作怪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我不盼望弟兄姊妹啊有一种人格分裂的心态。啊，老我跟新我，不是两个我，是一个我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不过这个新我还是会犯罪的，那我们要处理罪的问题，所以每天要跑到十字架的面前。但是你里面的底牌是愿意不犯罪的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，知道你是神的儿子。啊，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有一点问题解答。解答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唱一首诗，在罗马书，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十四节跟十五节，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，啊，请听我读哈，因为我会简单的简化了这两节的经文。凡是被圣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女。请大家一起读，凡是被圣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女。再来一次，凡是被圣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女。然后呢，从第十五节，我们叫阿巴父，我们叫阿巴父。这个诗歌只有两句话，啊，告诉我们呢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，啊，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可以继续来好吗？是。重生得救的问题，是。 教会里头有一对夫妻啊，这个先生的话在信主之前的话有些有这个 是， 也有淫乱，但是那个这个信主以后呢，就有闹离婚的这种情形。那就到了真正要离婚的时候呢，真正要离婚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先生就不愿意离了。先生不愿意离的话呢，那这个妻子的话一定要离。那这个先生的话呢，就说呢，我对以前的事情我已经认罪悔改了啊，那就是我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那这个妻子的话呢，坚决要，因为她受不了，因为这个婚后还有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。 这个男的女的都信主了。 都信主了，对，都信主了。那这种情形的话呢，就反过来，男的就控告女方，因为执意要离婚，执意。啊，这样情况，如果你执意要离婚的话呢，我杀了你和你全家，那么这个男的 怎么做？啊，这些都不是很不寻常的情况，很不幸的越来越普遍在我们华人的圈子中啊。这里分几方面来讲，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人，的确是信早的人。第一，啊，当然这个悔改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。第二。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，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主动离婚的一个的 option， 一个选择，有被动离婚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二节下。好，第三，这个这对夫妇呢，信主之后呢，教会应该给他们足够的管教 supervision。Okay， 犯罪的话应该接受管教，由长老们跟牧师们啊，牧师就是长老啊，啊，长老牧师们来执行。有关于身体上的伤害这方面，应该由法律来惩治啊，就是说有真正有伤害到身体啊方面的啊，那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不只是那个丈夫说了什么，什么大条的道理加上恐吓了妻子， 圣经也没有给我们精神虐待这条道理来离婚的啊，圣经没有讲到 emotional abuse， no such thing 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主的恩典面对我们要面对的万事都能啊。那当然我这里所讲的还要加上一点，就是教会有义务去保护那些被欺压的、身体受伤害的、受绑架的。所以教会的管教包括词汇的工作，包括圣经的辅导。所以我们不只能够是跟那个男的、那个女方两方啊，来从只是表面上来看啊，我们要问的是整个教会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扮演怎么样一个正面的、积极的管教的的角色啊。你要跟随主耶稣，神没有呼召你做牧师，你要不要做长老执事啊？要不要做管教辅导词汇的工作？有的时候做到你吐血啊，那你就吐血快乐吧啊。因为就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，就是要我们去啊，以爱心说真理的话来去管教他们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还有吗？ 有一个婚姻传福音的问题，就是圣经里面也讲到，不要把夫子靠给夫，靠给夫，哇，这个是在一起。 这个出自在啊，是不是马太福音第七章？我是这样看啊，我曾经给马太福音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章做大纲，做了第七章就很难做大纲，终于想通了。马太第七章讲什么呢？做天国门徒的珍贵与困难 ，the value and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a kingdom disciple。所以，天国的福音的确是宝贵的。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说，哎，那个人是猪，我们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向他传福音呢？这个不是一个很轻易能够做出的结论啊。我想至少我从来没有用那段经文去判断任何人，至少在我的心中啊，我所记忆了，假如我这样做，我会觉非常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傲慢啊。但是这句话的确是指天国是那么宝贵，而的确有很多人不欣赏啊，而且这些人的不欣赏是他们的欲望，这些都是圣经的道理，不你怎么应用是另外一回事。 The value and the difficulty， 因为耶稣下面又讲走窄路啊，前面是讲猪，但前面又说不要判断，但是又说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啊，所以天国得到上帝是很宝贵的，很珍贵的，但是是很难的，要走窄路。我喜欢从上下文来看，就是这种的经文呢，我就整张看啊，看十几遍，啊，看出一个总的原则出来。还有吗？后面。啊，问得很好，请你重复一次。Born again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原意是 born from above， 从上头而生。那我们这次的讲义里面，我们就把一些跟 born again 有关的词都列出来 ，renewal 啊，做新的人啊，从上头而生啊，那。从神学的意义，我们把这几个字放在一起叫做 regeneration， born again， born from above， renewed 或者 transform，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，这就是系统神学做的功夫，把不同的词怎么样组起来成为一项的真理。问得好，啊，请。 圣灵，那也知道我们是圣父才能圣灵。 是。 另外有一派说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才能圣灵，在第十世纪的时候， 是。 希腊正教跟罗马天主教有辩论， 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好好去研究东正教为什么不支持圣子差遣圣灵。十四节跟十四章和十五章是圣子求圣父差圣灵，然后呢圣子也差圣灵，所以圣经明明的说圣子差圣灵，圣父也差圣灵。这个东正教不相信圣子差圣灵呢，有其他的因素，一个是政治上，一个是神学上的啊，但是我都不记得 是什么了。可以去看看一些参考书，好像神学的故事啊，或者是基督教会史一些的参考书。还有吗？应该有的，是。请等一等，来了，麦来了。 有一个关于信心的问题，我看的书说信心不是功德。 信心 不是功德。 不是功德， 但是呢，就是在我们觉得中文圣经里很多地方把被翻译成信德，这个是不是翻译的错误？ 问得很好。信心不是功德，这个绝对是我们正统福音派，特别是改革中的信念。那中文翻成信德是什么意思呢？信心、悔改、顺服和爱心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信心没有功德，不信耶稣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信了之后没有功劳就是了。我们不可以不信耶稣，不可以不悔改，悔改了信主之后没有功劳，功劳都在耶稣的宝血。那为什么中文圣经翻成信德呢？这个是在讲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所结出的果子，就是刚才今天早下午第一堂所讲的恩典的第三个用法，就是 graces 圣灵的果子，圣灵改造了我们之后结出果子，其中一项的果子是信德或者是信心，同一个字。那我说这些的恩典呢，可以理解为美德，那信心是一种的美德。 Faith is a grace 一个恩典，一种的恩典，一种的美德，一种的圣灵结出的果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觉得翻成信德没有什么问题。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在我们里面做成的恩典或者美德。我再说啊 ，Faith is a virtue and a grace worked in us, effected in us by the Holy Spirit，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美德。还有吗？ 讲到圣徒坚忍，是不是讲到说是在圣徒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或遇到试探的时候，在圣灵保守？说因为圣徒坚忍跟你讲义上所解释好像不太连起来，这是因为解释上翻译是问题来说。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应该翻成圣徒被坚忍。被圣灵保守、okay? 那当然我们当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是得救，而且圣父圣子圣灵会保守他到底的话，他理所当然的在困难在病痛等等要忍耐到底这个也是清教徒的经历。请不要忘记 Westminster 信仰告白写成的年代 Aspirin 还没有发明，不要说好多其他的 Anesthetic 止痛的药打的针，开刀的时候止痛啊，不只是十七世纪，19世纪南北战争时候，那些美国兵也是啊，那腿要割就割掉了啊，没有 anesthetic 啊。好，而清教徒时代17世纪的平均的寿命，英国人平均的寿命是30岁， 所以一大批的小孩子 teenager 小孩子常常死亡的。清教徒改革中的清教徒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保守他们的信心的。什么叫圣徒的坚韧？就是说圣父所拣选的，圣子所买赎的，圣灵保守他们到底。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， 圣徒是那个被坚韧的对象，是受方 the recipient。所以我说跟 security of the believer 是不一样。非改革中的说法就是信主的就永远得救，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永远得救四个字我都同意，问题是什么叫一次得救？是一次信就永远得救吗？那个是 security of the believer， 不是归正神学的一项的信念。这只是在字词上的一个解释啊，或者你想继续的讨论。 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被拣选的人，神对我们被拣选的爱跟没有被拣选的爱是不是同等？ 神的爱是有辨别性的，神的爱不是溺爱，不是泛泛的，就等于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的爱有别于他对全人类女性的爱一样。神也用婚姻来 illustrate， 来解释基督跟教会的爱。说神的爱从来就是一个 discriminating love， discriminate 不是歧视，是分辨。属他的儿女，这个是一码事。他对全人类的慈悲，日光照在好人歹人身上，那是另外一码事。 是不一样的， 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说，在基督里，在福音里，在约和约的群体里面，神把这么多基督里的福分给我们，我们是指在约里面的我们。当然，神给我们这么多东西，是要我们为他做见证。不排除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责任，但是他的爱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生命记第七章第六到第十节，耶和华拣选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人多，其实你们在众民族众国中间是人是最少的，最没什么没什么的，但是也因为耶和华专爱你们，右手向你们列祖所起的是，因此就拣选你们，搭救你们的道。神爱以色列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 He loves them because he loves them， 耶和华爱以色列，因为耶和华专爱以色列。第二，那这个专爱又不是盲目的，是因为他要守他所起在向亚伯拉罕所起的约，所起的应许，起的誓约。 So faithfulness and love，你的信实广大，这首诗歌讲什么的？你仔细去读一读的词是讲恩典的，神的恩典是信实的，神的爱是信实的，神的爱是信实的，是靠得住的，信得过的。这是基督里面的 ，It's a discriminating love。还有，从上而下。神所预定拣选的人，也就是耶稣救的那些人，父子灵保守他们到底，不是说举个手决志就永远得救，这个不是那个教义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世界上很多人举个手决个志不一定是真的重生得救，假的信心大有人在。耶稣自己说的嘛，不是凡是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的，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好，上帝要求我们做三件事：信心、悔改和顺服。你可以翻去看，应该是讲九节。啊，对，我们的 补充材料的第130页，130页，神吩咐我们做三件事情。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就是信心，就信耶稣，悔改和或做好行为。第一，这三方面都是神所要求的，是神吩咐的。第二，信心、悔改、行为都是人做不到的，我们完全堕落了。那你说神吩咐我们做，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吗？绝对是 ，exactly。第三，信心、悔改和行为是基督和基督的灵的恩典，是圣经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第四，不过圣灵既然赐给我们信心的恩典、悔改的恩典，我们人就做出一个真实的决定，我们不是机械人，不是电脑。第五，人做了是没有功劳的。第六，但是父神因为借着基督的死跟复活的功劳呢，接纳我们的信心、悔改和行为，因此也接纳我们称我们为义。所以马雅各书第2章24节，人得救不只是出于信心，也是出于行为，是对的，因为那个行为是没有功劳的。Okay， 好，那耶稣基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有四种泥土，第一种根本就没有扎过根啊。我认为根是代表圣灵的工作，泥土是人的心啊。耶稣说这个种子就是道。第二种呢，有根有圣灵的工作，但是经不起考验，就干了，日头患难一来就干了。第三是有根，但是被今世的忧虑缠住了。第四是有好的根，有好的土，有顺服，有信心，结果是好的果子。好，得救的确据，我们常常以为是人觉知之后欢喜快乐领受。耶稣说第二种的种子就是人听得到之后欢喜快乐的接受，但是经不起考验，太阳一来患难一到就没了。所以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呢？清教徒对得救的确据的定义是经过考验之后很深很深的确据。这个呢你可以先去看补充材料，或者是前面的关于确据的部分啊，特别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18章啊。我承认那个中文很难读啊，明天会解释啊。基督徒真正爱主信主的基督徒早晚可以得到得救的确据，但是有的确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心是假的。好，明天我们再继续这个问题的解答。我们祷告，求神将你自己的应许刻在我们的心中，叫我们的信心不建立在我们的经历，不建立在我们的感觉，不凭我们看我们的环境，乃是抓住耶稣基督和在他里面一切的应许。求主就调整我们的信心，感谢主你怜悯我们，你要我们过一个成熟的生活，你要我们继续的渴望过圣洁的生活。主你就 honor， 你也顾念到我们这种的愿望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。